等沈军这根烟抽完了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两个人上楼直接进了会议室。沈军关门拉窗，业务熟练地打开幻灯。 所有人手机全给我关机，扣电池扔桌子上，需要告白的请假的3分钟解决，现在开始一直到行动开始，所有人3级都不准单独行动。 会议室外面几个其他组的警员路过，就听到这声咆哮，忍不住同情地摇摇头。沈大组长这是又开始了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乔家每次见完郭林心情都很恶劣，哪怕是领了钱他都开心不到哪儿去，何况是这次还接了个烫手山芋。咬着根烟晃进他常去的桌球室，门口几个相熟的哥们跟他打了招呼，他都懒得搭理，懒洋洋地把自己往沙发里摔，横过来把长腿一举翘在墙上，然后闭上眼开始睡觉。旁边劈鬼看见他这副德行，忍不住凑过来： 乔哥，你这是咋了？ 劈鬼勉强说的话能算是乔家的小弟，不过其实是劈鬼一厢情愿的非要跟着他混。这家桌球室是他老子出钱给他开的，说起来也算是个小开。本来给自己起个外号叫劈帅，乔家第一次来这儿打球就被他找麻烦，于是干了一架之后，帅字也就被乔家改成了鬼。用他的话说，长得实在不像他妈的人类，还是叫鬼舒坦点。乔家听见耳边嗡嗡嗡的，就觉得不爽，扭了个头。 别烦了， 刚才阿简打了个电话找你，你不在，我让他一会儿再打来。 听见阿简这两个字，乔家终于掀开眼皮。 他这个点打电话，他不是在上课吗？ 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不过他什么都不肯跟我说，就说一会儿再打。 多久了？ 小一个小时了吧，我估计他应该也差不多在打了。 劈鬼这话说完没过多久，桌球室吧台那边的电话就响了。乔家从沙发上起来，无意识冲过去接起电话，结果一屋子人就看见他的脸色在5秒钟从略带着担心烦躁变成了暴怒，然后冲着电话那头大吼了一声： 我操你妈，我连银行卡都没有，怎么被人偷啊？ 狠狠地甩上电话，他脸色不善地骂了一句： 现在的诈骗段数真是越来越低级了。 说起来大家都能算半个同行，他实在未有这样的犯罪分子同伙感到耻辱。横竖都起来了，乔家也懒得再躺回去了，他靠在吧台旁边点了根烟抽，一根快抽完了，电话才又响了。他这次扫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判断确实是乔简学校的号码，才接起来。 阿简，怎么了？ 哥，你来一趟学校吧。 啊？ 我惹了点麻烦，有人说要修理我。 乔简的声音还算镇定，他打电话的环境还挺安静的，估计是在图书馆之类的地方。但是他的话造成的效果可一点都不安静。乔家眉头皱成了褶子，手上的桌球杆差点被他抡折了。 你说什么？ 乔家和乔简年龄差了10岁，以两兄弟来说，这年龄差的实在是远了点。乔家的老爸跟他说，有乔简其实是个意外，不过既然没能在萌芽期给打消，也是顺其自然地生了下来。所以从乔家能够为自己抢到第一个馒头开始，就把乔简当他儿子在养。他爸本来是做卡车司机的，为了养活一家子人的嘴，没日没夜的拉活，终于夜路开车疲劳驾驶出了严重意外。人虽然活下来了，却被对方打官司追讨30万的赔偿，法院最后判他们赔偿28万。他爸受不了这个刺激，就趁着他们上学的时候自己爬上天桥一头栽了下来。 从那之后，乔家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妈。两兄弟相依为命，乔简12岁跟着他混日子，转眼也是快要上大学的年纪了。不过，或许是因为太早就面对过生活中的打击，乔简的性格很闷，不太爱说话，更讨厌麻烦，与人来往都是保持着相当的距离。现在乔家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是惹了点麻烦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出大事了。叫上劈鬼他们四个，乔家半分钟都没耽搁，就往乔简的学校杀去。这个时间校园里还算安静，乔家下了车就看见大门口堵着一群人，因为都背对着他，他也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来头。 乔简， 哥。 人群后传回一声很冷静的回答，瞬间那群围在一起的人往外分了分，所有人一起回头瞪着乔家。这群人他还真的一个都不认识，看样子大概也是同行，衣服都穿得敞胸露踝的，前头一个皮肤黝黑还有点胖的男人冲着乔家呸了一声： 操，毛都没齐也学人做大哥。 嘿，你个傻逼，亲兄弟没听过？ 乔家没吭声，倒是后面劈鬼嚷嚷了一嗓子，根本没空搭理这群混混。乔家越过人群把乔简拽出来： 到底怎么回事？ 我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帮了个同学。 同学？ 乔家眉头拧成疙瘩： 你小子早恋？ 一直人小鬼大的高中生第一次红了脸，乔简被乔家这句话憋得半天没能挤出一个词反驳，最后只能闷不吭声地低头也不说话。乔家本来是随口扯的一句，看他这副表情就什么都懂了，先是觉得不可思议，转过弯了又觉得乔简这德行看着还挺奇怪的。自他们老爸死了之后，乔简有段时间连话都少得可怜，就冲着自家小弟这难得一见的反应，乔家也决定要好好发挥一下自己身为大哥的职业素养。他抬起头： 你们这儿谁说话算数？ 我。 那个黑胖子扒拉开劈鬼他们挤进来： 我不管你们怎么回事，反正这小子我今天是揍定了。 他虽然长得胖，个头却不怎么高。乔家斜着眼上下打量他半天： 为什么？ 他抢了我的妞。 手一指乔简，黑胖子为了表现表情凶狠还特意呲了下牙，结果乔简脸色一沉，乔家直接一拳就抡了过去。 去，我他妈都没舍得揍过，你也配？ 下一刻一群人彻底扭打成一团。以战斗力来说，就算再复制出三个黑胖子也不够乔家一个人锤的。他老爸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就不是爱念书的那种儿子，成天跟着一群社会小青年混东混西，喝酒打架的事从没少干。他爸死了之后，为了供乔简念书，他只能更努力地融入这个社会。所以不要说这种级别的小混混，哪怕是黑社会，在乔家手下也讨不到什么便宜。能够在社会底层的环境下立足，他当然不会是靠一张嘴能吃就行了。所以总共也没有十分钟，八九个人歪倒倾斜地靠在墙边，黑胖子肚子上踩着乔家的脚，他弯下身子拍了拍胖子的脸： 下次看清楚人再惹，别找死，懂了吗？ 懒得再跟这群人废话，乔家让乔简继续回去上课，留了个跟班守在学校门口，等乔简下课了再送他回家，然后就招呼一群人跟他去吃饭。被乔家的嚣张气得浑身发抖，地上的胖子狼狈地爬起来，捂着脸狠狠地骂了一句： 我看找死的是你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黑狗哥是我亲哥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次死定了。 他歇斯底里的这么一嚷嚷，旁边两个本来已经站不住的混混竟然又朝着乔家扑过去。不过乔家整个人愣了下神，听到黑狗这两个字，本能地想到了郭林的那张脸。 操， 我这是揍了黑狗的弟弟，这下要怎么混进去做线人呢？ 然后下一刻，他只感觉脑后有什么东西撞了上来，眼前乔简和劈鬼都是一脸的震惊。倒在地上时，乔家憋不住，还是骂了一句：“ 简直是奇耻大辱！”国林，我操你大爷！